像一块黑钻石。 这是怎么了？ 冰晶在不断的变化。此后又过了一周，艾利克还是如往常那样起床和黑钻石打招呼，却发现正八面体体下渐渐地伸出一根细线，只插在窗台的木板上，将自个儿立起来，木板已经变得干瘪，用手轻轻地一碰，就化成了灰。细线很硬，但扎得不深，艾利克轻轻一提就拔出来了。他赶忙到楼下把这个情况告诉杜家夫妇。 啊，我还没听过这种东西，亲爱的，你怎么看？ 男主人正在操室上磨刀具，女主人轻轻地用手碰了碰，黑钻石和细线都冰凉冰凉的。 这不像是我熟悉的石料啊，真凉啊。阿姨，可是我捧着的时候是暖的呀。宝贝儿，你是从哪里得到他的呀？ 艾利克把来龙去脉讲得很清楚，夫妇俩这才明白。 哎，亲爱的，世界变化可真快呀。 女主人转身朝已经忘记磨刀的男人说， 宝贝儿，带我去看看窗台好吗？ 艾利克点点头，拉着他奔上阁楼。窗下的木板就像被蛀虫侵蚀过一样，女人用手指轻轻地把木屑扫下来，发现木板上已经有了一个坑。她认真地查看那些木屑，无一例外的是青黑色的，浑然没有本初的棕黄纹路，被分解得很细。 这真可怕，应该不是小虫咬的，我记得家里没有过小虫。 女人打开窗，把木灰吹出去。 宝贝儿， 她蹲下来，双手扶住艾利克的肩膀。 那些黑丝一样的东西似乎会侵蚀木材，告诉阿姨，他伤害过你吗？ 艾利克连忙摇头。 我们去找一块硬一点的东西，把它放在上面，你看好不好？ 我这就去找。 别急，这种粗活可不是我们女人做的，亲爱的。 亲爱的， 他朝楼下喊。正午的阳光直射到室内，此刻艾利克床头的木柜上摆着一块大小适中的页岩，黑钻石被轻放其上，那些细丝如支架把这块正八面体顶起来。夜晚当艾利克在爸爸妈妈离自己而去的噩梦中醒来时，满头大汗的他隐隐发现石板上漆黑的晶体核心正微微地发着金黄色的荧光。他用手摸了摸， 依旧是暖的。难道你只是对我温暖吗？ 石板并没有阻碍晶体的变化，到第二周时，石头已和木窗台一样化如粉末。更让人咋舌的是，黑钻石已经长到无法用单手握住，然而它既没有辐射，也未发出奇怪的声音或释放出有毒物质，只是静静地变化着， 像棵无机植物。 夫妇对此既好奇又隐隐地有点不安。艾利克主动提出把黑石换一个地方，他不愿意因为自己的事情影响夫妇的生活。当天下午，屋门旁就有了一个乍看像是祭拜的佛龛，用石板搭成的小室。小房子内铺着极厚的青石板，还可以更换，相信能经得起那种奇怪的变化吧。艾利克依旧每天早上和他打招呼，晚上和他说晚安。黑石的异变并没有因此而停止，相反，由于室外的光线比屋内好，空气也流通，黑石的变化似乎加剧了。一个月之后，黑石已经变成了正十二面体，乍一看好似袖珍足球，那些坚硬的细丝数也在不断的增多，不仅是从底部伸出，而是从全身各处伸向八方。没过几天，小佛龛的顶壁就被细丝融化成了细末孔洞，进而坍塌。艾利克把石头换成了捡来的金属板，结果照旧。这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碰到什么什么坏掉，都大得像个篮球了，这样下去不行。 男人盯着到处穿孔的大号铁佛龛发呆。 对不起，我会想办法保存它，要不就放在外面吧。 宝贝儿，一家人不说两家话，阿姨要生气了。男人一拍脑门，在岩壁上开个洞怎么样？风吹不着，雨淋不到，又不用总更换板子。 哎，行的。 埃里克连忙点头，为了他已经耗费夫妇不少的心力和物力。 那就开工喽。 男人去屋里找工具，女人示意埃里克不要对此心存愧疚。于是在这家屋后西侧的岩壁上，两天后出现了一个直径半米的凹洞，他们安安稳稳地把这块正12面晶体安置进去。很重，要两个成人搬运，还得防备那些黑丝扎伤。此后的情况正如埃里克所料的，他在一点一点地腐蚀扩大那个人工洞。一个月后，里面拓宽了一倍，黑钻石的形状也再次发生了变化，原本通体的漆黑变得半透明，中心似乎还有一点红，如迷蒙的琥珀。 好像样子不那么难看了。 埃里克对他说早和晚安，一次都没有落下。剩下的时间基本都是在帮夫妇劳动，尽管女人总要他休息。6个月的时间，埃里克从一个被萨米尔和曼伊溺爱的孩子长大成人，学会了独立思考、劳动，学到了不少生活和生存的道理以及技艺，特别是男人与生俱来的中国文化，那些充满远古智慧的言语让他感觉神秘而神奇。没有永远存在的长，一切都是变化的。放宽视野去看，大千世界，万物皆无常。你看，页岩和里面的化石，甚至石块、泥土、动植物的尸体，岁月和压力改变了他们，变成了这样。而你那个爱搞破坏的奇怪宝贝儿，他指了指窗外的岩壁，又在改变着这些页岩，至少是变成细碎的沙粒。随风飘走的灰烬，在自然中又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可不是像沙子那样被风吹那么简单。我们的变化影响着世界，世界的变化又在影响着我们。人和世界从来就是一个交融的圆，和就是和。这世间最深奥的学问，对抗是连野兽都懂的东西，并不用学。现在的事情并不安定，到处是攻击和防卫，但我觉得人类未来的出路还是和。具体要怎么和就不清楚了。 我听不懂。 埃里克叹气，我也不懂，大家都是学生嘛。半年的时间过去了，埃里克知道了这对夫妇的名字，他们都姓杜，男人叫杜文宁，他叫女人杜阿姨。这一天，当夕阳沉下，大地还沐浴在无垠的火红之中时，谷底已没入了黑夜。借着窗户透出的光，埃里克穿好鞋子去跟哥哥道晚安。风就像被谷底的清流涤荡过，让人觉得呼吸都是一种享受。埃里克甚至想，以前看到的那朵白色的云说不定就是从这里飘上去的。屋后的田地中有一列是埃里克的劳动产物，此时的他双手被劳动磨出了肉茧，银白色的长发也剪去了一点，为了便于工作。剪掉头发让杜阿姨心疼了好几天，总是说着，哎呀，好不容易才续了这么长。拐过屋角，他摸着岩壁沿溪而上，由于十分熟悉，根本不用动脑就能达到晶体所在的岩洞。当他踩着八级石阶进入洞内时，眼前的情景让他不由得吃了一惊，吓得他连连后退，差点摔倒。6个月过去了，晶体再次改变了模样，此刻的形体全然成了一件绝佳的艺术品。整20面体被极度拉长，像一尊菱形的棱锥顶在2米高的空间之中，边界规整， 上半部的细丝散落一地，取而代之的是底部丝线的剧烈增多加粗，如无数细管道插在岩座上，棱锥体也变得不再透明，表面留意着变化的色彩，如云雾，如烟红。他用手轻轻地碰了碰五彩的锥体和下面的管道，如往常一样温暖，指道之处颜色如流水漩涡围着指甲转起来，看得他目瞪口呆。从那天起，岩洞就再未被裂解拓宽。第二天，杜家夫妇也随着埃里克来观赏这道美景，赞叹不已。 宝贝儿，之前他可全然不是这个样子。 硕大的灵锥体已无法从岩洞中搬走，它太重了，那些黑管又插得太深，在温暖流淌的采光之中，埃里克好像只有埃里克隐约发现这个巨大物体的核心有一片微微闪光的像雪花一样的冰晶。 我觉得他一定是凯文哥哥留在我身边的分身。 似乎从那天以后，每隔一段时间，埃里克就会做这样一个梦。宝石蓝的天空中，一轮明月高悬，银河与极光像轻舞的纱，闪着霓虹色的光，又如滴水的彩云慢慢弥散交织，在明月和五彩迷幻之中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星星。小镇里的灯光很暖，融合分散，如跃动的流萤。镇子背靠的葱茏小山上，凯文哥哥坐在一块平石台前，双脚自然垂着，遥望远处的人间灯火，深乌色的双眸像温柔的水流淌进坐在一旁的正在看着他侧脸的埃里克的心底。月光把两个人淡淡的身影轻铺在地上，凯文哥哥突然转过头来，面对着埃里克，像个孩子一样，两个人相视而笑。一年就这样悄悄地过去了，光、空气、土壤、水，缺一不可，又不可过度。小家伙，你知道为什么这里长的东西那么饱满吗？杜文宁把今天除下的草轻轻放在木车上，准备移栽到别的地方去。他喜欢保留每一株绿色植物。 是土和水好吧？ 嗯，你猜对了一半，水是天赐的，一点污染都没有，直接喝都不拉肚子。你那些不会走的朋友也特别喜欢。他顺手指了指一株不知什么时候偷偷被埃里克用炭画上笑脸的玉米。 被发现了。他有点不好意思。 土壤的质地也很好，偶尔有点酸也不算什么，很快就自净了。这得感谢地下流淌的清水滴答，植株的抗酸能力特别强。还有一半原因，你猜的是什么？ 是好种子留下来了吗？ 对，你学得特别快，我们每年都特别注意这一点。那种东西吃掉太可惜了。杜文宁抬起头转了一下颈椎，咔咔的响，矫正偏歪的麻杆操帽。100年前人类就已经脱离育种这活儿，现在又返回来，转基因作物整得又大又好，为什么还要去育种？小家伙，你说是不是呢？ 因为现在没有那些种子呀。 嗯，不完全是，我在外面找到过遗散的转基因植株，那些种子我不敢种。想看吗？ 嗯，想。 看了可能会吓你一跳。小麦像花生那么大，虽然长出来还像是正常的，这些都不是自然孕育积淀十几亿年的东西，而是所谓高科技的结晶，它们夺水夺养分的能力超乎寻常。不过大破坏前人们也不怎么担心缺什么矿物质，化学合成不就行了吗？很方便吗？ 嗯，是很方便。 你想过为什么大自然要让一株生命经历这么久的调整吗？ 调整 就是常说的进化。 因为它们已经存在了这么久啊。 艾利克挠挠头，你的回答倒是挺有意思的啊。生命的产生和孕育是这个星球上最复杂的变化，没有十几亿年的经验积累，哪能有那么平衡的物种分配？生活习性的互相适应，符合自然情况的形状特征，它们的关系很微妙。生命既然宝贵，就要去用心尊重，而不是擅自加以改造利用。有了高科技，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是没教养的孩子，而不是人类文明的科学家。 这些我会记下来的。 嗯，不需要记，你听过之后，剩下的就要在生活中感悟。中国的古人，他指了指自己的额头中心，最讲感悟。 啊，好玄妙啊。 艾利克给小车上的草撒了一点水，让他们能不太难受地忍过这一会儿。科学不能说明和拯救一切，如果说追逐高科技就能给人带来幸福，中国古人又为何抛弃他们中的一部分重归于原始与自然相合的生活方式呢？发展高科技就能让人成为幸福的人吗？不是。艾利克，你要记住，还有一些以后再跟你说。好了，收工。遥望屋门处炊烟袅袅，把时光与古老的人们拉到了一起。艾利克的个头明显长高了，从小女孩变成了少女，眼睛也越来越像她的生母。杜阿姨偷偷地把公主装改长，看样子是铁了心要送给她的宝贝儿。因为这家人没有孩子吧，棱锥体的光在半年多的时间里越来越强，满月时甚至把这段峡谷映得通亮，一家人不得不装上窗帘，看着五颜六色的光投在对面的岩壁上。艾利克有时和杜阿姨一起借着这些光做手影，自娱自乐。宝贝儿，人不只是为了吃饭才活着，每天玩过得快快乐乐可是挺要紧的事情，无论何时何境。冬夜的小屋里，三个人快活地围着火炉聊天。杜文宁把积攒的玉米烤熟，插上木条递给他们，香气盈溢在小空间里。艾利克，你来这里一年多了，那些植株是怎么变化的，给我讲讲好不好？看来杜先生要考考他。 哼，春天播种，长出小苗，夏天长大，秋天结果实，然后就枯萎了，冬天什么都没有。 小草冬天去哪里了？ 在地底下，还有根和种子。 你看，生、长、食、雕、藏，是不是都这样？那么大自然呢？ 自然，好像有点类似。 玉米有些地方略焦糊，弄得艾利克的小嘴黑了一圈。不止自然，一切都是这样，周期运动的事物都有生、长、食、雕、藏的过程，包括这个星球、宇宙。不懂？没事，这是中国古人思考问题的方式，需要反复体会。他们很早就意识到具体的科学技术能起到的作用必须受制于人，所以很重视人的培养和塑造，对人心的研究可是透彻得很。人的所思所想又是观念调动的，观念的核心又是哲学。 哎呀，亲爱的，你说这些干什么呀？玉米都糊了。 杜阿姨用小木棍轻轻地杵了一下丈夫的鼻子，留了一个黑点，艾利克差点笑出来。科学都是有限的一种道理而已，人类能认识到的都是很有限的。你的爸爸和你讲过电子云模型的溃败吗？ 嗯，说过一点，但我还是不太懂。 那是一种人类对原子组成的看法，通过实验现象归纳出来的。你说这种说法就一定是完全正确的吗？ 当然，当然不是啊，不是已经被推翻了吗？ 对，科学理论只是人类比较满意的解释这个世界的一套说法而已，工程上好用，比较符合，但不能认为世界就一定是这样的。